份地区气温上升至26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星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47点，跌479点，成交金额2,44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8点，升10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91蚊，升8.5；阿里巴巴250.6，跌8蚊；小米集团29.8，跌1.15；美团380.2，升5蚊；比亚迪股份254.6，升6.2；中芯国际27.25，跌7.5；中移动47.6，跌1.35；中海油7.8，跌4.6；中国平安97.5，跌3蚊；港交所510.5，跌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618，瑞士法郎8.771，澳元6.001，加元6.114，新西兰元5.578，欧元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7.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3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1点，跌125点。港金现价报17,1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7美元，卖出1,86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架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比架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有意外，龙尾城市花园。而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大榄转车站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近小榄。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快线有意外，龙尾小榄。反方向去屯门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近嘉龙村。咁另外咧，同樣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嗰段咧，係較早前曾經有意外，而家意外清理好，但係車龍一大消散，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西行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嘅交通繁忙，龙尾接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食海鲜梗系要食外国空运噶啦，生蚝就要法国同澳洲噶啦，日本嘅海鲜我都中意噶。 兰子食海鲜唔使食进口嘅，本地海产唔使经过长途运输都好正噶。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etch 之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etch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 68%。同大家讲讲疫情的最新发展。卫生防护中心刚刚举行记者会，今日香港是新增了61宗的个案，当中55宗是属于本地感染，其中有26宗是源头不明，而有13宗都是住在油尖旺区的。而这61宗个案之中，亦都有16宗是由临时的检测中心里面找到的个案来的。所以呢，即係个情况呢都值得大家关注啦。咁因为呢，如果两个嘅即係数据夹埋起上嚟呀，总计呢今日新增的61宗个案入面的55宗的本地感染个案，有24宗都是住在油尖旺区，而其中入面有8宗都是住在一些指定检测区域的。此外亦都有多几栋大厦被纳入去强制检测的名单，包括了是将军澳的军澳湾的3座，将军澳的欣怡花园3座，同埋元朗的喜利大厦、柴湾的粤翠苑嘅。此外，油麻地嘅指定区域咧，亦都有再多两栋大厦咧，系列入去强制检测名单嘅。嗱，咁啊，疫情咧就系每日咁样发展啦，即系61宗嘅个案咧，似乎比起前几日嘅数字咧，系有一啲嘅回调嘅。咁但系实际嘅情况咧，究竟系咪？每个数字会继续下降咧，而家都未知。咁但系咧，似乎就系喺个抗疫嗰方面咧，除咗系政府系做多啲嘅检测之外啦，另外咧亦都就住疫苗嗰方面咧，会有啲嘅新进展嘅。大家呢，我相信呢几日啦都会喺电台嗰度呢听到有政府嘅宣传声带啦，就係、是、叫大家呢去鼓励大家呢去接种疫苗。咁究竟接种疫苗嘅安排会系点样呢？卫生防护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核下呢有两个嘅委员会，一个就叫做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同埋另一个咧就叫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佢哋咧喺1月7日开个会啦，咁就睇咗咧而家香港话即係会买嘅嗰几种嘅疫苗嘅数据，就係包括咗係BioNTech 嗰种嘅疫苗啦，科兴啦，同埋阿斯利康以及牛津研发嘅嗰种嘅疫苗嘅。咁咧佢哋而家个建议呢就是接种群组的先后次序的初步建议是怎样呢？排第一的呢就是安老院舍和残疾人士的院舍，或者是其他院舍设施的院友和职员的。咁排第二呢就是医疗机构的人员啦，同埋呢其他是属于会有较高感染风险的必要服务人员啦，同埋60岁或以上的人士的。 而第三位咧就係講緊一啲年齡介乎十六到五十九歲係有長期健康問題嘅人士嘅。嗱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啲咧其實都係屬於初步建議，咁但係詳細個先後次序咧都係要由政府去到決定啦。而當中譬如頭先提到嘅點解首先會係院舍嘅人士咧，就係因為咧委員會睇咗個數據咧，就係發覺。院舍嘅人士嚇，佢哋感染之後咧嘅病情嚴重嘅情況咧嘅人數咧係比較咧係社區嘅長者咧係高兩倍嘅，咁所以因此就有啲咁樣嘅建議啦。咁另外啦，就係佢哋而家咧主要係聚焦喺兩款係已經有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嘅疫苗，分別就係復星 BioNTech 嗰種嘅疫苗啦。同埋阿斯利康供应嘅疫苗嘅，咁但係科興嗰个嘅疫苗咧，由于即係未有一啲嘅详细数据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未讨论嘅。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咧而家政府即係核下嘅卫生服务中心核下嘅委员会定咗一个疫苗接种嘅先后次序嘅初步建议，你有啲咩睇法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倾倾嘅。 瑞文啊！你攞晒锤仔啊、钉啊咁样搞咩啊？ 胡世杰，我叻唔叻啊？我喺街口执咗啲废木，谂住赐予佢哋新嘅生命，就嚟有成果噶啦！ 等得你嚟得蚊瞓啦！今集我请嚟咗90后嘅 Dina， 讲下佢用废木材循环再做靓靓产品嘅经验。 而大气候园农生态知多啲，就请嚟两位农夫介绍有机种植工作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系熟悉疫苗资讯嘅家庭医生咧，林永和啊。林永和你好， 系大家好啊。 系嗱，不如首先咧，同我哋讲讲啦，就系卫生防护中心中心核下两个嘅委员会咧嘅初步就住疫苗啊接种先后次序嘅建议啦。咁啊，首位就系院舍，其次就系医疗机构人员同埋一啲高风险嘅亦都系要提供。必要服务的人员，第三位就是16至59岁长期有健康问题的人士。其实这三个的群组的1、2、3的次序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呢？ 嗱，咁係咧，我嘅理解咧，就因為委員會咧，其實都係一班專家咧，好細心咁睇，即係一啲已有嘅一啲科學資料咧，咁去作出一個評估啦。咁亦都參考咧其他國家，譬如英美啊，或者世界各地咧，其實開始接種疫苗嘅國家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先後次序嗰個群組嘅選擇啦。咁我哋其實都理解嘅，因為首先我哋第一個階段，我哋而家有疫苗咧。就希望可以在社交距離啊、戴口罩這些這策略之外呢，有一些額外的一個保障啦，去到控制個疫情啦。而我們知道疫苗呢，就已有的呢，是第一可以將那個有病徵的人士呢，就可以個病情減少啦。咁特別係一啲嚴重病徵嘅咧，就譬如入深切治療部啊，或者係一啲死亡率嘅個案咧，就希望將佢控制到最低最低啦。咁嚟到將嗰個醫療系統嗰個負擔減到最少啦。咁另外亦都希望少啲人係有一啲嚴重症要入醫院啦。咁至於控制嗰個傳染上咧，即係傳播俾其他人咧，咁都希望即係如果多人。即係有接種疫苗咧，就都可以將呢個傳染嗰個風險咧，就嗰個機會咧減少啦。咁但係因為即係都有啲數據，我哋即係未掌握到咧，例如一啲冇症狀嘅病人，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打針嗰個有效率咧，就暫時我哋未好清楚啦。咁所以咧都即係呢方面咧，我哋即係有少少保留啦，希望佢做到啦。不過即係可能佢都未係好理想去防止佢嗰個感染嘅。咁所以有見及此咧，咁其實睇翻嗰三個群組。我哋主要都系想希望，即系感染到病症嘅人士咧，佢嗰个病情系即系轻微啲啦，吓咁就唔使话即系有一啲即系致命嘅一啲并发症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啲数据咧，咁其实院舍嘅长者咧，咁就特别系即系嗰个高危嘅，因为睇翻过去啲即系记录都系咧，咁如果佢哋即系。 即係接受一啲疫苗咧，咁其實我哋亦都睇翻個疫苗嗰個科學證據咧，咁其實就會係好似最得益佢哋啦，因為嗰、那個即係控制嗰個病情咧係即係都有好即係幾充分嘅證據啦嚇，咁、所以如果佢哋接種咗咧，亦都可以喺個院舍度啊一個密集嘅環境咧，咁希望可以防止嗰個交叉感染嗰方面啦，咁、亦都可以減少嗰個入院啊，即係或者深切治療部嗰個使用啦嚇。咁、好啦，咁第二個即係優先次序咧，咁佢揀咧就係、醫護人員啦，咁同埋一啲即係60歲以上嘅人士啦，咁即係如果係越多一啲慢性疾病啊，咁佢哋嗰個風險就越高啦。咁但係即使係一個健康嘅人士，如果60歲以上咧，咁其實我哋都睇翻啲數據咧，例如死亡率啊嗰啲咧，譬如香港嗰啲嚴重病症或者死亡個案咧，其實 95% 咧都係60歲以上嘅。咁所以我哋睇翻佢都係即係如果基於一啲科學資料咧，咁其實60歲以上都係即係單純一個年齡咧。即係以上咧，無論佢有冇慢性疾病其實都算係比較高危啦嚇。咁、所以我哋都擺係，即係我估計佢哋都係變咗擺係第二，即係優先咁樣啦。咁至於醫護人員咧，就即係大家都諗到啦，即係其實佢哋都係把關啦，咁就即係好緊要嘅角色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世界各地，其實都好多資料都係即係建議，如果佢哋咧希望唔好受感染啦，咁同埋亦都因為佢哋會接觸一啲患者咧，萬一佢哋其實係一啲即係冇病徵嘅感染咗嘅患者，咁如果喺工作上感染翻一啲即係已經係病緊嘅人士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好唔想見到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即係。建議咧，就如果係醫護人員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優先群組啦。只不過我哋就可能擺第一咧，希望係院舍係做先啦嚇。咁呢個都或者係考慮一啲實際嘅因素嘅，因為可能我哋即係接種上都有一啲 logistics 啊，一啲物流啊，或者一啲即係個程序點啦。好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啲即係其他年紀啦嘅一啲慢性疾病嘅人士啦。咁我哋知道咧，啲疫苗咧咁暫時咧即係全部都係。做咧係十幾歲以上嘅啫，例如復星嗰個疫苗咧，就做到16歲以上啦。十歲以下咧，其實暫時我哋啲研究都未有資料嘅。咁所以咧，16歲到59歲裡面咧，就理論上咧，我哋如果係有一啲慢性疾病啊，例如心血管疾病啊、腎病啊、糖尿啊、呼吸道嘅疾病啊，或者癌症嘅康復者啊，咁佢哋咧其實睇翻啲數據咧，都係。即係佢嗰個即係患病之後嗰個嚴重性咧，亦都係高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即係都係即係我哋叫做其實都係優先嘅。不過喺三類人士嚟講咧，佢就擺最尾咁樣咯。然之後先到一啲即係可能健康嘅冇病症嘅人士咧，就係16至59歲咧先至到接種咁樣咯。 明白嗱，但係我都想問咧，譬如排首位咧嗰個院舍咧，頭先你就主要係講咗即係嗰個嘅長者如果感染咗之後嘅死亡率啦。咁但係咧，其實排首位咧，除咗安老院舍咧，亦都包括埋殘疾人士院舍嘅。包埋殘疾人士院舍咧，個原因係唔係因為佢個環境嘅考慮係多於佢哋嗰個身體狀況考慮咧？ 啊，係啦，呢個好問題。嗱，咁其實咧，就我哋都睇翻即係外國一啲情況啦。咁其實佢哋都建議咧，因為於一個密集嘅一個院舍嘅環境咧，咁如果係住得院舍咧，可能都有部分人士咧係個健康上一啲慢性疾病啊，或者係個免疫系統弱啲啊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其實都做一啲即係統計翻咧，其實。即係雖然係長者嘅院舍咧，係即係嗰個加埋嗰個年歲啊，各方面一啲健康風險咧，佢係最高風險。咁但係一啲殘疾人士嘅院舍啊，或者一啲健康問題嘅院舍咧，咁其實都係嗰個風險咧，都係頗高嘅。所以我諗係嗰個流程上面，好似你講，或者係即係院舍有時可能有啲院舍都係即係有啲係長者啦，又有啲係其他健康問題，或者歲數都唔係一個即係主要嘅限制嘅。咁其實喺嗰個運作上咧。即係我諗佢哋變咗考慮翻咧，咁其實大家個風險都係即係好接近噶啦，咁所以都係擺喺即係最先咁樣一齊去處理咯。 但我想問咧，就算係講話最先啦，因為而家主要你哋討論復星 BioNTech 嗰只同埋係阿斯利康嗰只啊嘛，即係依兩隻啊嘛，咁去考慮佢嗰個優先接種群組嘅時候，會唔會都去考慮埋就係邊一個群組係適合BioNTech 嗰只疫苗多啲，而邊一個群組係適合阿斯利康嗰？隻嘅疫苗多啲咧，會唔會因應唔同疫苗嘅副作用而會係調一調咧佢嗰個接種嘅先後次序建議嘅咧？ 咁我相信咧，即係專家顧問委員會咧，其實佢都係睇好多數據，同埋因為即係啲數據其實每日都有啲即係更新咁樣啦。咁就我哋疫苗咧嗱。有知道呢，其實最快是復星 BioNTech 的疫苗呢，其實是2月尾呢可能才到香港啦。咁而阿斯利康的疫苗呢可能是第三季啊，即係七月啊才到香港咁樣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呢，即係我哋其實即係委員會應該就係佢就即係一路更新一啲資料，大家去即係密切咁跟進返呢。咁而現家嚟講呢，咁其實復星的疫苗呢都有一定的即係數據，我哋知道咧，喺長者啊，喺無論喺嗰個有效嗰個情況同埋嗰個副作用嗰方面咧，我哋都掌握得清楚啲。咁佢當然係有一啲，譬如近來亦都有啲即係情況，我哋知道佢有啲嗰啲嚴重嘅副作用啊咁樣啦。咁但係佢哋都已經成立咗一個新嘅委員會咧，去跟進翻呢樣嘢啦嚇。咁至於真正嗰、那個即係變咗接種嗰陣時候，譬如即係個長者，譬如佢係點樣去即係揀選咧？如果兩隻疫苗都即係好似即係都可以選擇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都我相信委員會咧就即係好難話一刀切咧，譬如邊隻疫苗咧就係即係邊一類嘅長者，或者係譬如慢性疾病某一啲慢性疾病咧就打邊隻咁樣咧，咁有時咧即係個科學證據咧都好難去到咁仔細嘅，咁同埋都有一啲即係個別嘅考慮啦，譬如每個人個健康狀況，譬如佢有冇一啲藥物敏感啊，或者佢本身個健康狀況啊，咁所以咧，我諗大家或者唔好太擔心，或者諗太遠住。咁其實我哋已知咧，就二月尾咧，其實第一隻疫苗咧就應該係復星 BioNTech 咧。咁我哋即係應該佢哋一班委員咧，其實已經諗緊即係個流程啊，譬如點樣去院舍啊，點樣因為嗰個疫苗要稀釋啊，或者跟住點樣接種啊，咁呢啲咧，咁其實到二月尾咧，其實因為我哋其實淨係得一隻針，暫時可以即係可以提供俾大家啦。咁而係俾院舍嘅長者咧，咁或者啲家人可能都有啲會即係擔心啊，會問噶啦。而家咁其實等到時咧，我哋可能一路再多啲資料咧，咁我諗有關方面咧就會發放更詳細一啲資料咧嚟到睇翻啊。其實如果係有一定嘅風險唔適合打咧，咁可能暫時即係第一次嗰個復星疫苗咧，你哋或者即係考慮一下係咪即係要睇定啲先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啲到時咧，佢有一個個別嘅評估，其實睇翻你個情況都安全。咁主要都係擔心一啲藥物敏感咁咧，咁其實佢哋亦都會有專人即係睇翻佢可能打完針嗰個反應，一路觀察，同埋亦都有合適嘅一啲程序去防止佢有一啲嚴重嘅副作用咧。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到時按個情況去即係決定接唔接種啦。咁但係之後，譬如阿斯利康嘅疫苗咧，因為都要到七月先到啦。咁又或者可能科興到時可能即係過一兩個月咧，我哋有多啲資料，亦都適合即係一啲譬如話高危嘅類別嘅人士去打咧。咁其實我諗即係都係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等即係專家顧問委員會咧，希望可以即係有足夠的資料呢就給到一些指引大家呢再作一個決定咯。 我想問呢，其實如果去看呢，我們需不需要，因為科興到現在為止都未有一個即是完整的數據出來嘛。其實當我們要去考慮是不是要找第四種的疫苗的時候呢，是哪一個的委員會去負責的？ 這方面呢我都不是說好清楚咧，不過我相信咧，就其實佢哋已經睇緊，即係究竟係其他嘅一啲疫苗咧，就第一佢個數據啦，就我哋都知道有啲疫苗都去到第三期噶啦，咁另外就用邊個平台啦，譬如係科興嘅疫苗係滅活嘅，咁如果唔用科興係咪用翻滅活咧？又或者另外一啲蛋白嘅一啲新嘅疫苗咧，即係都可能有一啲喺嚟緊呢幾個月咧。都會知道嗰個第三期嘅報告係點咧，咁呢啲都係真係要睇翻即係到時嘅情況啦。咁我諗即係都即係香港都有好多一啲好有心嘅專家咧，佢其實都參與咗呢個即係各方面嘅工作咧。咁我相信大家即係希望即係都信任佢哋去作一個好嘅選擇咯。 嗱，因為咧委員會咧，佢哋即係疫苗嗰個科學委員會咧，佢哋都建議啦，就係兩款疫苗咧，即係講緊BioNTech 同埋阿斯利康咧，都係要接種兩劑，咁同埋接種人士要用同一款疫苗咧，完成兩次注射嘅。咁我知道有啲國家咧，佢哋又將嗰兩 兩次注射的時間咧拉長咗，係遠遠長於咧嗰間藥廠建議嘅時限嘅。咁香港又會係點樣咧？係咪應該都係要緊跟嗰個藥廠嘅指示啊？定係點咧？ 一般我哋嘅做法就係盡量都係跟有科學證據嘅做法啦，譬如佢係 BioNTech 嘅疫苗係21日咁樣咧，咁前後最多相差4日嘅啫，一啲指引都係咁講。咁我諗香港嘅做法咧，應該都係好穩陣嘅，就跟足佢個做法嘅。咁除非即係我哋會有一啲部署係。即係因為譬如好似英國，我哋知道佢可能因為太大量嘅人需要接種咧，咁而佢就要評估翻究竟係即係多啲人打第一針啊，定係即係可能即係啲疫苗咧就盡快即係等有每一個長者係接種咗咧，都係即係接種足兩針先至製造嗰個足夠嘅抗體咧。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有時技術上的考慮啦，同埋一個整體上的部署咧，咁但係因為香港個情況咧，暫時都聽到一啲信息，咁其實大家對即係接種疫苗咧，又唔係話即係踴躍到非常緊要咁樣咧，咁我諗都希望越多人打就越好嘅，咁但係咧都或者睇翻到時，我哋如果香港其實第一次嘅針嘅供應咧，其實應該都即係幾足夠嘅，咁所以可以睇住個情況。如果真係好唔夠嘅時候咧，我諗先至會考慮呢樣嘢。如果唔係，都會跟足個情況。 好多謝你，林永和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个案有24宗喺油尖旺区佐敦常安大厦2楼老人院，寻日初步确诊嘅院友转为确诊。再有大廈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包括將軍澳、軍澳灣第三座、將軍澳欣怡花園第三座、元朗喜利大廈和柴灣月翠苑，亦有屬指定範圍內的大廈需要強制檢測，包括炮台街35號以及炮台街65至70號。沙田威爾斯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初步確診，主要在職員診所工作，並沒有照顧確診病人，有3名曾經一起用膳的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佐敦金威廣場先後有10人確診新型肺炎，來自5個單位，其中4個單位坐向相同，都是私室，另1個單位屬同層單位，最多人確診的單位涉及6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會到場視察。張竹君又說，專家會到金威廣場視察環境和喉管，了解有沒有特別情況可導致病毒傳播。另外，碧街15至27號發現多1宗確診個案，張竹君表示涉及的大廈有多個劏房單位，會派人再檢視是否有同確診者住在同一劏房單位的住戶酒樓，如果有發現，會將相關人士送往檢疫中心。國泰航空表示，得悉政府計劃收緊香港機組人員的隔離檢疫規定，正向當局索取生效時間等細節，以便早作規劃，盡量減少新措施對國泰機組人員以及客運和貨運服務的影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本台專訪時候透露，未來獲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將來抵港之後，亦都需要在指定酒店檢疫14日。陳肇始表示，因應全球疫情嚴重並出現多種變種病毒，在滴水不漏和嚴防輸入的大前提下，要收緊豁免檢疫安排，向機組人員表示不好意思。立法會通過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以來第3份施政報告獲通過致謝議案。多名議員發言，商界議員廖長江建議當局主動監察教師的言行操守，自由黨張宇仁建議在課室安裝閉路電視。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調，本屆政府從不避難，希望各界和政府合作落實施政報告的教育政策。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星期朝早是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短翻好多，主要就系落桥位嗰段咧系慢车。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小榄，反方向入去屯门啦，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就过了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中线就有坏车的，所以现在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开始繁忙的了，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是接近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是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挤塞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鹤明。 以前我哋话公务员铁饭碗啦，强行宣誓嘅安排如果实施咧，呢个铁饭碗就变玻璃碗，随时会爆嘅。我而家签咗张嘢话宣誓拥护，到时候我得罪咗边个，跟住佢又投诉话我违反基本法，话我唔拥护，跟住去举报我，咁啊分分钟饭碗不保。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嗱，刚才五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咧熟悉疫苗资讯嘅家庭医生咧林永和倾过，就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同埋另一个委员会咧，就住疫苗接种嘅先后嗰、那个群组嘅先后次序咧，作咗一啲嘅初步嘅建议啦。咁啊，其实咧阿林永和医生佢亦都系个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委员嚟嘅。 咁头先听咗啊佢嘅一啲嘅解说啦，你对于嗰三个群组嘅优次有冇啲乜嘢嘅评议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咁另外就系、是、你自己啊，又会唔会愿意去接种疫苗咧？因为最近有一啲嘅调查咧，就发现咧，似乎香港人愿意接种呢、這个新冠病毒嘅疫苗嘅意欲咧，亦都唔算系特别高嘅。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两宗嘅即系同呢个即系疫情相关嘅消息啦，或者新闻啦，系值得大家留意嘅。第一个咧就系、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接受我哋嘅新闻部专访嘅时候就话啦，本来获得豁免检疫嘅机组人员咧，将来咧嚟香港嘅时候亦都需要喺指定酒店检疫14日，但系咧就冇透露到个新安排咧会几时实施嘅，亦都引起咧航空业界嘅一个都几大嘅反应啦。另外一个啦，就系、是、都几多传媒咧引述嘅一个消息，嗱消息嚟嘅咋，未证实噶，就系话咧系当局咧。有意係打算短期之內咧，維豐油麻地嘅指定檢測區就實施咧留喺原處所嘅檢測令，即係話咧你要留喺原本嗰個區做檢測，直到有結果為止，就唔可以離開個區嘅。不過都講啦，呢個係消息嚟嘅啫。電話號碼18723一，有啲咩嘅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你好啊，陳小姐， 你好，係請講啊。 冇，我就幾十歲嘅老人家嚟嘅，咁我琴日咧就出旺角，咁就去咗由呢個朗豪坊嗰度咧一路直踩落，咪上海街嚟嘅。咁我去到嗰度咧，就覺得一路都係好臭啲坑渠。咁我就想話俾個意見，點解你哋樣樣都 check 到啦，點解唔發現下洗下街咧？因為去年和今年都沒有娛樂，今年時間少，去年整年都沒有娛樂。應該呢，以我們這幾十歲的老人家呢，我見以前呢就是洗街的，即是有落漂水啊，或者那些所謂臭粉啊那些的。我就見你們呢坑渠角度啊，冚唪唥都搞得好 OK 啦。但是呢個街道真係好難到。我個工人姐姐都話好臭啊，婆婆你聞唔聞到啊？咁我話我知道，但係快啲行啦，唯有。咁我即係今年。我有咁耐菌 咧， 我都冇去過噶啦。 喂，不過梁女士啊，其實各區咧有陣時候我都留意到係有洗街嘅，會唔會係你遇唔見咋？ 唔係，我就好耐冇出去，我唔知道有冇洗街。因為咧，我而家冇出街噶嘛，咁我又唔會去街噶嘛，我自己又唔方便嘅去街。咁我喺荃灣區住嘅，我出去嗰邊有事啫。咁我就覺得好臭，即係咧佢個坑渠嗰度嘅啫。 即係其實你自己都即係唔知道佢有冇洗街，但你又覺得咧呢啲嘅環境衞生 就 應該要處理啦。 我就唔知道，咁我或者你哋有洗都唔頂。乜多咧？就我發現咧，就即係你嗰條街係有洗嘅，佢啲渠咧就會沖咗啲污氣去啦。 明白，不過真係都要留意呢個環境衞生問題咯。多謝曬你啊，梁女士嘅意見。嗱，剛才咧我亦都有提及到啊，就係、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佢喺接受我哋新聞部專訪嘅時候咧，就有講到而家有一啲嘅人士咧係獲豁免檢疫嘅，包括咗咧機組人員。咁佢就話咧，即係將來啊，可能呢啲嘅機組人員咧抵港之後，亦都需要喺指定酒店咧檢疫。14日，不過咧就冇進一步嘅消息透露到底會係幾時實施啊，定係嗰個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啊，國泰航空嗰方面咧，亦都有個回應嘅，佢就話咧係即係淨係向當局咧索取包括生效時間等細節，以便咧作及早作出規劃。盡量減少新措施對國泰機組人員以及客運和貨運服務的影響，即是航空公司都還在了解的。18731，如果真的實行這個措施的時候，會不會構成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呢？會不會這些機組人員就真的整個月都不用回家跟家人見面呢？18731可以打來跟我們傾傾的。電話旁邊咧，請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嘅內務副主席孫德賢嘅。孫德賢你好， 你主持人好。 係嗱，頭先我就引述咗咧國泰嗰方面嘅即係一啲嘅回應啦。你哋有冇同公司去了解過啊？佢哋嗰個回應係點樣啊？ 有啊，其实昨天我们都有跟公司了解过，但是奈何啦，始终公司那方面都是等着政府的细节的安排，所以即是公司都有跟我们说，一收到最新的消息确定了那个细节，都会尽快跟我们说，但是即是我们这方面都是希望政府再审慎考虑啦，因为这个新的措施始终对无论是对航空业整体啊，定一个是对机组人员本身个影响都好大。 喂，我想计一计咧，而家个实际影响会系点先啦？因为你哋而家就应该系属于豁免呢个检疫嘅人士嚟噶嘛，但系你哋其实嚟到翻到嚟香港嘅时候，你都要先做一个测试，等咗个结果，然之后先可以离开噶嘛，系咪啊？ 是啊是啊，或者即係首先我哋都交代一下，其实自从第二三波疫情之后呢，政府呢同埋公司呢都一直有收集嗰个检疫嘅安排。咁其实我哋同事去到外地啦，无论係边一个国家都好，即係我哋喺酒店住嘅时候，我哋係其实连房间都唔可以离开，即係好尽量去減少同當地嘅任何嘅接觸，咁所以然後翻到嚟香港嘅時候，我哋都要做呢個強制嘅檢疫啦。咁喺早前分咗呢個高危嘅地區嘅話咧，我哋就要去到指定嘅酒店去隔離，直至嗰個檢測嘅結果出咗為止。咁如果係一啲非高危嘅地方，我哋就會即刻翻屋企就隔離24小時。咁就如果24小時之內呢冇收到通知嘅話，感覺即係個檢疫結果就係陰性。咁其實呢一啲措施全部都係因應個疫情變化而逐步收緊。即係其實即機組人員呢，一方面當然擔心自己嘅安危啦，亦都唔會希望惹到俾屋企人，亦更加唔希望將病毒帶返嚟個社區。所以一直以嚟，我哋都系跟住政府同埋跟住公司嘅嗰一啲措施去做。 嗯，系嗱，咁但系如果佢哋真系用一个嘅新方法，就系要系机组人员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就要喺指定酒店咧检疫14天咧，实际个影响会系点咧？会唔会系变成就系你哋去到外地又系住酒店，咁跟住翻到嚟香港又系住酒店，咁跟住住完酒店检疫14日咧，又即刻在机场再飞，会唔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啊？ 好有可能的，其实即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况。咁但是好像我刚才讲啦，即是不单止对机组人员，对航空业的影响为什么会这么大，是因为那个人手调配的问题呢，其实牵连是很广的。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人飞完一班机，即有机会可能只不过是一班即日来回的航班，已经回到来14日内不飞得。咁當然我哋梗係即已經同公司講咗，即係真係如果政府一定要推行呢一個措施嘅話，14日後唔好再即係唔好馬上要同事即刻去飛啦。咁其實如果即係中間再有啲日子係可以俾同事返到屋企嘅話，咁其實嗰個人手調配會造成即係好，那個人手調配係會好緊張，而萬一真係要同事隔離完14日。即刻又再飛第二班機啦，咁其實你可想而知，真係可以話係不見天日，即係一落地就喺酒店。然后屋企都唔使翻啦， 咁。但呢个当然就系对个人有影响啦。不过喺整体嘅人手调拨嗰度咧，我想问，因为而家个航运交通都淡静啊嘛，吓，会唔会系因为个航运交通淡静咧，而令到你哋唔需要系即系检疫完14日，又系嗰个人再飞，而有机会可以调拨到人手，就系由其他嘅同事再去飞咧，得唔得咧？实际上？ 其实就即虽然嗰、那个航班系减少咗好多，咁但系我哋即经过裁员啦，同埋经过新合约嘅有好多同事离职之后，咁其实嗰个人手如果再喺新措施底下，其实嗰、那个人手一定系会变得紧张，因为其实即喺疫情发生之后咧，咁尤其系当疫情变得紧张嘅时候。公司去安排一啲安全嘅訓練嘅時候，都會遇到困難，因為可能即係要控制翻嗰個人數嘅限制。咁變咗，其實有部分嘅同事係嗰、那個牌照咧係續唔到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可以飛到嘅同事咧， 未必現階段可以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到，所以唔係話即係好簡單見到啊，每日得咁少班機，咁其實好多人輪住咁樣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 但係為咗防止有其他嘅個案輸入咧，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即係滴水不漏，對於香港防疫嚟講都可能係必要忍受嘅痛苦嘅安排啦？ 其實或者咁講啦，即係我哋了解到，即係因應疫情嘅嚴重程度，即係可能某一啲措施係必須要收緊嘅。就好似頭先我講到啦，即係一開始初期嘅時候，我哋喺外地逗留嘅時間啊，甚至係翻到嚟香港接受檢疫之後嘅安排咧，都係冇咁即係冇而家收得咁緊。咁我哋明白嘅係嗰啲措施係要即係可能要因應情況去做改變。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即係最新第四波咁樣嘅疫情，喺嗰啲新嘅政策，即係現有嘅政策推行咗之後，我哋都未冇見到其實就係 B 組人員即係喺外地帶咗疫情嚟到香港，導致社區爆發。所以其實即係我哋睇翻。現有的措施其實已經做得很足，即係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孫德賢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孫德賢咧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內務副主席，電話號碼187231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有句说话，他说留得青山在，哪怕就冇柴烧呢，这个英文我们可以怎样讲？萧叔都想了一阵，我又想不到一个很常用我们口语的 expression， 但是呢我就醒起呢萧叔以前读过的一首诗呢，他其中有一个句子就是呢，个诗人叫做 Oliver Goldsmith。Oliver Goldsmith 1700几年嘅诗人嚟嘅，咁佢有个诗句咧都几出名嘅，咁我就大概系有呢个意思，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句说话就系话咧 ，He who fights and runs away， 一个喺打交嘅时候又会逃走走咗去嘅人 ，He who fights and runs away may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可以咧。是第二天再回来再打过的，就相比起那些在战场上面是战死的人，他呢是有可能是重新 回来打仗，我觉得大概是会有这个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的意思。我们再听一次这个说话， He who fights and runs away may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留意也是押韵的。 OK， 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o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有听众李女士喺度，李女士你好， 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 我咧就系做照顾老人家嘅护理员咁样啦，咁样咧我都系啦，因为如果我哋即系关于打针，如果我哋就打咗啲疫苗咧，其实我哋都即系咨询过啲同事，我哋同事咧都有好多个都唔会打住， 点解呢？ 因為咧都你知啦，因為睇到新聞啊，咁多解完之後有咁多後遺症啊，咁樣其實雖然我哋係即係照顧老人家，但係我哋都要保障自己嗰、那個健康啊，或者有後遺症。如果我哋有後遺症，萬一有咩事嘅時候，有邊個去照顧呢啲老人家咧？咁樣其實咧，最如果講真，因為有好多人都唔願意去打嘅話，點解即係我哋嘅長官？唔做一個即係打咗先，咁起碼我哋都有個即係有信心，跟住老人家或者我哋 護理員啊或者醫護人員先有信心去打咧，咁樣會唔會係啦？會唔會更加好咧？更加理想啊？ 明白。好多謝曬李女士嘅意見，有李先生啊，你好李生， 係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啊？ 咁样嘅，因为呢我哋就本身做地勤嘅，咁其实我哋都有啲同事呢係需要跟机嘅，咁我哋虽然唔係机组人员，咁但係到时我哋会唔会需要被纳入呢一个咁嘅检测范围，要去呢个检疫酒店14日呢，咁所以变成咗呢，就係话佢依家所讲嘅机组人员，咁包唔包括埋外地嘅航空公司呢？因为有啲航空公司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都只係停留个零两个钟，咁其实咁係咪要佢 hold 住隻飛機喺香港14日呢？咁所以其实我哋个睇法就係话觉得呢一个唔係最好嘅做法囉。 嗯，即係你头先最后我讲嗰样嘢，就係即係譬如外国嘅机嚟咗香港，咁佢可能係唞几个钟头，跟住佢又原机再飞返去原本嗰个起航嘅地方。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嗰班人士係唔係就要留喺香港14日，然之后佢就换过另一批嘅机组人士，就揸返隻飞机返去，係咪 呀？係啦，冇错。咁佢係咪要将外国航空公司嘅嗰啲机组人员都要逗留喺香港呢？咁呢个有冇咁样嘅程序係可以咁做呢？ 嗯，明白。你头先讲你係地勤，你哋有同事都要上机嘅。 係呀，冇错。因为我哋有啲时候我哋係需要跟机去做一个协调嘅装机呀，或者係可能engineer 要跟工程师要跟机，以防万一就係话外站冇工程师要处理航班嗰、那個維修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去協助嘅。 明白，咁呢個可能就你哋會關注會唔會影響到你哋啦。多謝曬你啊，李先生嘅意見。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一位區議員同我哋講講油尖旺區嘅情況啦。就係油尖旺嘅區議員何富榮啊，何富榮你好。 系你好， 系嗱，而家咧有一个消息啦，就未证实嘅，就政府咧可能会系喺即系油麻地嘅指定区域嗰度咧做一个围封，就即系话咧入边嘅所有人都需要留喺园区，直至到即系做晒啲检疫为止，期间咧就唔可以离开嗰个社区啊。而家系消息嚟嘅啫，未确认嘅。咁但系呢个消息喺油尖旺区入边有冇引起居民嘅都有关注啊？ 唔止一般人关注，甚至居民直接同我讲都非常恐慌啦。今次我哋收到嘅一啲求助嘅或者咨询嘅一啲个案咧，系比之前多好多。 佢哋咨询系乜嘢问题呢？主要 咁简单嘅问题，咁究竟而家系封区定系唔封区？ 即系真定假啦？ 这个消息系真定假啊？系啊。 系， 仲有好多嘅问题啦。咁需唔需要买定啲嘢啊？咁有啲朋友问，听日佢要去浸会医院洗肾咯，咁仲可唔可以去啊？咁就算佢有医学证明啊等啊，咁呢个婆婆佢唔系咁行动，唔系咁方便，需要菲佣去陪同，咁陪同嘅菲佣可唔可以一齐去咧？仲有好多呢啲咁嘅类型嘅问题。 明白。我想问，即系啲居民咧，或者系嗰度嘅商户咧，有冇话真系去买定嘢，或者系入定货先咧？嗱，因为有啲消息就话咧，譬如佢哋可以喺区内嘅商铺、食肆嗰度系继续可以即系买嘢啊、食嘢啊咁样嘅。咁不过如果嗰啲嘅商铺即系用晒啲嘢咧，就唔可以出去出边入货啦。咁样嗱，有一个咁嘅传言啊，而家唔知啊。有冇引致到啲商铺话，即系你睇到嘅情况，有冇话去急急入定啲货啊，等等咁样咧？ 呢个情况可能有，但系我哋以我哋目测成个区嘅情况基本上应该就系唔系咁严重嘅。原因系好多喺害怕呢个疫情非常严峻嘅一个情况下，都唔少市民喺之前已經離開咗啦，又或者係如果你問佢係選擇離開定係買多啲貨物啊、乾糧啊等啊喺度留守，咁有得揀，我相信好多市民都希望離開。 明白。咁譬如头先咧，即系问你好多问题嘅一啲嘅街坊，譬如我听日仲可唔可以复诊啊，或者系我听日又点样啊？即系呢类嘅市民，有冇人同你讲？喂，咁不如如果系咁，我走定先咯，即系离开定呢一区先，我搬走先咯。有冇啲人咁讲啊？ 有啊， 幾個街坊啦，咁佢已經問定我誒、嗯，譬如佢有動物嘅，咁佢問我邊間誒酒店可以誒、動物入住，甚至有一啲佢哋自己可以處理到嘅，佢淨係同我講聲誒，佢、已經撤離啦，已經 book 咗酒店啦。阿、Frank 啊，阿何議員，你自己加油啊！ 明白， 都有啲咁嘅情況。 明白，你會唔會、希望即係政府可以早少少同你哋講清楚，或者你哋有冇要求，或者係即係將個信息轉達，希望政府早少少交代清楚，到底呢個消息是否屬實咧？ 當然我非常希望政府可以提高呢個信息資訊嘅透明度，尤其是對地區人士、區議會、區議員嘅一個信息，尤其是當區區議員啦，咁非常關心我自己社區啊嘛，咁今次。非常不幸地發生個疫情重災區喺我嘅當區身上，咁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更加多、更加快嘅信息資訊可以傳遞到俾我嘅。但係我都明白今次無論民政處或者其他部門應該係非常人手不足，亦都 明白，即係所以暫時都未有消息。多謝你何富榮嘅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单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中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仲未离开，龙尾而家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嘅意外就已经清一场，龙尾去到近扫管笏，反方向入屯门嘅交通都系繁忙噶，近住大榄一段咧，龙尾近浪翠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换阿里巴巴250.6跌8蚊，小米集团29.8跌1.15，美团380.2升5蚊，比亚迪股份254.6升6.2，中芯国际27.25跌7.5，中国移动47.6跌1.35，中国海洋石油7.8跌4.6，中国平安97.5跌3蚊，香港交易所510.5跌4.5。五大升幅股份：浙江联合投资、阳光能源、保利达资产、鼎石资本、环球印管。五大跌幅股份：齐合环保、四环医药、中国稀土、Metropolis Capital、艾石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2，日元103.7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收报17,190，比上日收市系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3.3美元，卖出价1,854.9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2。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中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不过后些少了，近住彩虹村对出都曾经有交通意外的，虽然清理好了，现在车龙是有待消散，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的。另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上一辈面对新一代经常叹息，一蟹不如一蟹。在教育、普及文化方面，近年来不少新人冒起，他们的表现如何？胡世杰和周子欣一起讲世代交替。由于星期五晚上十一点起，中文台有联播安排，广东广西的节目时间是晚上十点半至晚上十一点为止，敬请留意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嘅。嗱，今晚咧嘅一周时事点评咧，吓参与嘅朋友就包括咗两位嘅，一位咧就系我哋一路都有帮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潘少权啊，潘少权你好。 系，大家好。 系，另外一位咧就系、是、一位新闻传播学者，就系、是、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李立峰教授啊，李立峰教授你好。 大家好。 首先不如我哋先讲讲咧，就系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咧，佢接受网媒香港零一专访嘅时候咧，提到嘅一件事啦。咁佢喺接受专访嘅时候咧，佢就话中英联合声明同基本法咧都清楚列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系可通过选举或者系协商产生，并由中央政府任命嘅。咁所以佢就话咧，如果第二日宣布咧特首系改由协商产生，英国人都不能够说我们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也都要不需要修改基本法及人大释法的。他的这番言论当然也都是引起各界的关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星期二的时候也都被问及到这个言论，他就说是无论在历史发展、社会效益角度，特首是以选举产生都是比较好嘅，亦都话咧，一场选举嘅好处咧，唔单止系选出行政长官，而系喺选举过程当中咧，等候选人向社会交代佢嘅施政方向。佢话字面上咧真系可以协商，所以咧我唔可以话有人而家提出协商系违反基本法嘅。咁但系跟住咧，亦都睇到咧系梁振英亦都喺佢嘅即系社交媒体嗰度啦，有一个网贴文咧就反驳嘅，咁亦都话咧即系香港近年嘅实际情况就是主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不认祖不归宗，不去北京，不入中联办，坚持去中央化，否定中央的权力。他说如果这个实际情况是导致美国政府的傀儡当选行政长官，我们还要选举吗？这样两位，即不如我们就看一看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之间的互动，或者在个媒体上面怎样处理这单新闻，去分析一下。潘少权，不如你先讲你的看法先，好不好？ 我觉得梁生讲嗰样嘢咧，即系所谓即系基本法规定咗特首系可以协商诞生咧，咁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哋大家都唔能够否定佢系事实。咁既然系事实，就可以有执行嘅空间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亦都现实嚟讲咧，过去二十几年咧，即系由第一任即系所谓阿董生做呢个特首开始，我哋都系透过选举产生，我哋唔系透过协商产生。咁所以。即系林郑月娥个讲法咧，其实系佢讲出咗个事实，但系佢嘅身份，我觉得唔系咁适合讲啦。即系我觉得吓，第一阵我再解释点解林郑作为一个现任特首，佢唔应该去对梁振英，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政协副主席嘅一个言论咧，作为一个讨论嘅。即系因为呢个你哋其实简单嚟讲，你哋建制派自己，甚至你建制上面嘅力量去一种角力咧，或者一种就算系。言论的一种讨论，所谓一个意见的讨论都不应该是公之于世。但是当梁振英这个讲法呢，有他一个背景的，就是说如果将当过去这两年香港出现那个政治的变局是这么混乱的阵时候，那如果当中央对自己尤其在1200人的选委会里面不能够保证或者是不能够知道 完全唔知道會選到咩人出嚟嗰陣時咧，其實係一種恐懼嘅。咁呢個唔能夠否定咧，就係我曾經都喺呢個節目講過咧。 嗯， 梁振英自己當選嗰陣時係689票。 係。 如果減咗咧，即係如果用翻過去仲係行緊嘅呢套制度咧，選委會裏邊咧其實有114個係立係區議會選出嚟嘅。如果將689個減咗114個，即係今時今日嘅反，即係所謂叫做反對派又好，泛民又好咧嘅支持者支持嘅呢批人咧，其實中央如果屬意嘅人係不可能過半嘅，真係有機會選咗一個喺阿梁振英口中係美國嘅傀儡出嚟嘅。即係嗱，究竟我覺得有嚴重嘅，即係講到話美國嘅傀儡咧，即係我相信香港人都未知道要即係會選咗個咁嘅人出嚟啦。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咧，我會覺得用呢個角度去睇，佢無可厚非嘅呢種講法。但係我會覺得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渠道同埋正常嘅表達方式咧？我覺得首先唔係，第二亦都唔係一個合理嘅一個推斷。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手段嘛，既然係一個非常手段，就等非常時期先發生啦。其實今日北京擁有嘅呢、這個工具啊，去改變呢個選委會嘅結構啦，甚至例如用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宣誓啦，例如甚至傳聞所講嘅即係將呢、這個區議會將佢嘅功能推翻落去社區，然後將原先114席嘅所謂呢、這個選委咧就拱翻去呢、這個俾呢個政協咧。其實都係仲有呢啲咁嘅好多呢種手段，我覺得去到協商咧，似乎就言之尚早，亦都冇我睇唔到有呢個空間。好啦，第二個咧，阿林鄭作為一個現任特首咧，即使你點樣唔同意阿梁生點講嘅，你咪話啊呢、這個選舉方式行之有效咪得咯，唔使解釋得咁多，又話什麼嘅觀感又什麼事，因為你要明白，你作為一個現任嘅特首，你事實上喺基本法裏面亦都講得好清楚，你效忠於香港市民之外，你亦都要效忠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府噶嘛，你唔能夠否定咗北京係有咁嘅意圖噶嘛？如果你講咗一番説話係令到北京係做嘅尷尬，或者你係講咗一樣嘢係同北京嘅意圖係相反嘅話，對你對成個香港社會係冇好處，所以我咪覺得佢冇一個政治智慧咯。嗱，但係我呢個講法唔係話我認為佢應該為北京馬首是瞻，我係覺得作為我哋嘅特首咧，多少少政治智慧。忍一忍，唔需要同阿梁生去喺嗰啲即係隔空去，好似俾人一種感覺。正如你都講隔空對罵咁，就唔係幾好啦。 咁又唔係話隔空對罵嘅，不過係林鄭月娥特首佢出席行政會議嘅時候咧，就俾傳媒問及到呢個問題，咁佢有一個咁樣嘅回應。而喺當日嘅中午咧，咁梁振英亦都喺佢自己個社交網站嗰度就再有一個嘅貼文咧，係講翻即係話如果嚇即係實際情況導致美國政府嘅傀儡行為，當選行政長官，我哋仲要選舉嗎？咁有一個咁樣嘅貼文嘅互動嘅嗱，電話號碼1872311。如果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都想加入討論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嘅。咁李立峰，你嘅觀察兩人互動有啲咩觀察咧？ 我諗即係固然即係前特首梁振英咁樣講，其實我諗好多人都好 surprise 嘅，即係其實都未必話會諗到喎，即係有人會提話協商嗰樣嘢，因為我相信咁講啦，即係無論係話你過去兩年或者甚至五六年包埋即係當年呢、這個即係佔領行動，無論話大家點樣睇嗰個民主化進程，我諗過去即係回歸之後，大家個基本個社會嘅共識或者社會嘅一個假設就係、始終民主化的進程是會向前行的，固然你話即係個行的方法是點樣樣，你話即係將來如果有普選的時候，個普選的制度應該點樣 set up， 咁當然很多爭議，咁但係從來即係我諗冇人會覺得係即係會否定一樣嘢應該向前行，應該最終達至普選呢、這個亦都係即係當然基本法講嘅嘢。咁固然如果而家突然間話去行翻走向後邊，即係好似有一種俾人嘅感覺啦，至少一個倒退。咁固然我諗即係固然無論係梁振英好或者一啲覺得可以討論嘅人，咁可能個 argument 就話過去兩年個即係情況個形勢似乎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可能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係即係需要考慮呢樣嘢咁樣。咁但係我諗呢一點就係、是、其實就係、是。第一，即係始終係行緊一個倒車啦。第二就係其實亦都好似頭先阿潘兆權咁講，其實就係、是你話如果即係中央佢需要去所謂增加佢增強佢嘅安全系數嘅話咧，其實佢又有好多方法。 其實又未至於話需要去到即係做到話即係即係完全變咗協商啊咁樣。我反而覺得其實會唔會有個考慮，即係我唔知啦嚇。無論係梁生好，亦或係即係一啲支持總呢個建議嘅一啲嘅人士好，亦或係可能如果中央政府入邊可能即係有部分嘅一啲嘅官員可能係諗緊思考緊呢個可能性好。咁我諗即係當然從中央的角度都要想想，即係你嗰個選舉認受性有幾大，或者嗰、那個總之個特首即係出嚟嗰個方法、產生方法啦，到頭來個特首認受性有幾大？咁當然一個可能性就話、如果即係會唔會有種諗法就話、如果仲要即係喺現有嗰個選舉機制入邊，再將佢修改，再將佢即係加各種各樣嘅限制，再將佢係點樣整到個安全系數更加高嘅話咧？咁可能大家覺得會唔會有人覺得咁樣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其實大家都唔會當佢係選舉噶啦，都唔會覺得佢特別有認受性噶啦。咁係咁話，不如就即係再行得即係所謂盡少少啦，即係不如就即係試下協商模式咁樣樣。咁我諗即係可能即係始終好難去判斷究竟提呢樣嘢佢背後嗰個即係邏輯或者背後嗰個所謂計算啦係啲咩嘢。咁但係當然頭先阿潘兆權話即係阿林鄭其實需唔需要行出嚟講，咁我都部分同意嘅，即係部分同意意思就話係唔係需要咁早行出嚟講啦，即係我會覺得當然在一個重大的議題上面如果是作為特首其實他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看法，其實我又覺得很正常，即我又不會說即覺得一定不可以出來說，但是其實只不過 是接受了一個媒體的訪問同埋個講法都唔係話即係講得好實嘅，即係只不過即係個講法，只不過話如果即係基本上個論調就係如果係協商嘅話咧，都 OK 嘅，唔使修改基本法嘅咁樣樣。咁係唔係要咁快咁即係呢一刻就出嚟講？咁我諗呢一個當然係可以去斟酌嘅問題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到最後你話個討論一路發展落去，咁其實佢作為特首如果係即係有一個嘅基本嘅態度，咁其實喺適當嘅時候即係參與個討論，咁其實都合理嘅。我又唔覺得話一定係即係現任特首就一定唔講得㗎。 咁但係兩位，我想即係請問咧，即係有一啲嘅媒體咧，就用一個試水温嘅角度咧去分析，即係今次個事件啊，覺得似乎係咪梁振英依個嘅藉住依個專訪咧，講翻重提即係基本法第45條嘅寫法咧，其實係想做一個試水温啦。咁而另一邊雙咧，就係睇翻即係各個嘅不同嘅人士嘅回應啦，譬如就係陳哲思啦，行政會議召集人啦，佢就話即係經特首選舉嘅經選舉產生嘅特首咧嘅認受性係較大，有助日後施政，估計唔能夠輕易咧改變安排。咁葉國謙咧就淨係一句嘅啫，目前無需改變特首產生辦法。咁跟住咧又另外再睇即係黎棟國啊，政協委員啦，亦都係保安局嘅前局長啦，佢就話即係協商咧係屬於內地嘅選舉方法之一，即使係協商咧都係有競爭嘅咁樣。大家點睇即係梁振英嘅呢一個嘅訪問喺香港嘅政界所引起嘅迴響咧？即係而家睇起上嚟，所謂如果用一個試水温嘅角度去分析，其實係咪真係試到政界嘅水温咧？潘兆權， 嗱，我咧就做新聞，我諗我哋個關鍵咧係睇嗰個人嗰個言論本身嗰個所謂叫做準確性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叫預測嗰、那個。即好似买股票咁，你预讲十次股票中几多次咁解啦。其实大家可以将翻过去阿梁生所讲嘅好多嘅睇法，睇翻佢即系所谓讲一啲即系可能性嗰啲咧，然后睇佢结局咧，咁其实可以睇得到作个答案啦。我亦都唔想讲得咁直接，但系好明显讲咧，如果呢一个啊真系北京嘅意图嘅话，我觉得唔会经过梁生把口出嚟咯。要解释嘅理由好简单嘅啫。第一，我哋淨係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舊年嘅國安法，港版國安法，有幾多人知道？第二，嗰、那個關於呢個所謂嘅宣誓啊，呢啲嘅即係公職人嘅宣誓呢啲，有幾時會透過呢啲人物去傳出嚟咧？呢、這個絕對唔會嘅。如果熟悉中國政情嘅人咧，係永遠知道呢啲咁高機密。就算唔係好高機密嘅嘢，佢點解要透過呢個人嚟講出嚟？佢可能唔需要咁做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只不過我相信係梁生係一種係真係佢個人嘅一種創意啦。 或者佢即係攆下基本法佢揾翻出嚟嘅講法咯。 好， 咁但係都無可厚非嘅，大家傾下偈嘅啫。但哦，茶餘飯後嘅一個説話笑話咪算咯。 好，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咧，岑先生嘅睇法啦。岑生你好， 係你好， 有咩睇法呢？ 係，我想就問一問阿梁生，究竟佢係用乜嘢嘅方式去講咧？如果佢係用個人嘅方式講咧，我覺得佢應該係。是不是想令到特首添煩添亂呢？咁如果佢用個人身份，我覺得佢應該係奪政喎，應該 個人身份就奪政， 係啊， 即係奪權啦，你係將 係啦，係啊，係啊，因為真係好煩嘅大佬，你嗰個講一句，嗰、那個講一句，喂，佢解釋多幾多次啊？而次次都要有特首講咁多嘢，解釋咁多嘢，咁、如果佢咁樣，係咪即係想好似泰國咁啊？隔幾年又有個叫做咩軍變 係即係有一啲嘅你又質疑嘅林鄭英用啲咩方法，用啲咩身份咧去講呢番説話噶？咁李立峰亦都想請教，即係呢啲政治人物咧，其實好多身份嘅，即係譬如林鄭英，佢又係全國政協副主席，佢又做過基本法諮委會嘅秘書長，佢又係前任特首，咁當然佢亦都係一個個人啦。我哋點樣分佢哋嘅身份，用咩身份去説咩話咧？ 我想我哋冇得分㗎，即係其實係我諗任何公眾人物都應該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就係嗰集身份，係嘛？你坦白講，有時有啲公眾人物佢可以行出嚟話，佢可以有時有啲公眾人物可以話，我用個人身份講，咁但係其實都唔可能完全抹得甩佢其他身份嚇、啊，即係有時就係、是、只不過就係一個公眾人物，佢行出嚟講嘢嘅時候，佢有冇開宗明義話我傾向而家主要係用咩身份講？咁但係嗰個都係一個即係都唔係完全可以 disclaim 到喂。咁事實上你就前特首嘛，事實上你就全國政協副主席嘛，即係你其實嗰啲嘢係你抹唔甩噶嘛。咁我諗其實個問題就係頭先講話試水温嗰度啦，其實佢一定有試水温個客觀效果嘅。係。咁但係我當然我同意潘兆權講嘅嘢就係、是，咁我哋唔知邊個喺度試緊水温係嘛？即係話。是不是中央在試水溫呢，或其實某種力量在試水溫，因為甚至他自己試水溫呢，那這個就比較難判斷。 好，跟住我們聽七點鐘的新聞回來，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空管塔和機師的對話，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儀就有助了解問題。當局目前找到記錄飛行數據的黑盒，蛙人仍然在找著記錄對話的另外一個。根據國際標準，空难之后30日内会有初步调查报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而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咧，較早前近住牛池灣街市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龍尾去到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係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牛池灣街市有意外，龍尾龍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反方向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咧，近住彩雲聖約瑟小學對開都係有意外，交通就比較擠塞啦。車龍分別排到去德望學校同埋新清水灣道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咁就係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彩雲聖約瑟小學有意外，龍尾分別去到德望學校同埋新清水灣道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嘉華國際中心，後少少東區走廊去柴灣近住城市花園一段都車多，車龍排到近維園道。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羅福道，後少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段的龍尾去到公主道天橋近亞街路街，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天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業街，而將軍澳出九龍的龍尾就在電話機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車輛有大消散的，現在龍尾去到接近星河名居。路面的情況在港島紅棉路上山方向的交通繁忙，龍尾接近金鐘道，九龍方面觀塘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啟業村的交通非常繁忙，龍尾分別去到牛頭角下村和偉業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三圣。提提大家啲封路嘅消息，喺牛头角道因为爆水管，而家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振华道同埋彩霞道一带嘅交通都系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启明寺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圣约室小学嘅意外都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已递交2021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26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英文拼音 Chin Fong Tu， 商讨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嘉琪，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杨文熙，商讨九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榴莲， 咩事啊，超人？ 我而家派你出去搜集多啲本地鱼龙新鲜食材翻嚟。 咁你咧，超人？ 我喺度等你攞嘢翻嚟俾我食啦。 大家记住留意开心好生活， 本地鱼龙美食逐个粥。 逢星期三早上，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炮制， 欢迎听众登上 funfesthk.com 浏览更多本地鱼龙最新实用资讯。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星期五晚咧，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今晚咧，我哋嘅两位同我哋参与呢个环节嘅朋友就系咧传媒人潘少权以及咧系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李立峰教授啊，两位好。 系，大家好。 继续咧，翻翻嚟咧，我哋想倾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律政司咧，佢原本系聘用咗一位英国嘅御用大律师啦 ，David Perry 啦，就系喺黎智英啦、李柱铭啦等八人咧被控涉嫌组织同参与非法集会咧嘅一案咧，就担任主控嘅。咁但系咧，就当呢个嘅高等法院即系做咗呢个批准嘅时候咧，就引嚟咧英国嗰方面嘅相当之大嘅反应，咁最后咧就系律政司咧，佢哋就话啦，系基于检疫嘅问题啦，检疫嘅问题啦，咁同埋咧就系其他嘅原因啦，咁所以咧 David Perry 咧就退出呢一单嘅案件，咁佢哋会系改为揾另一位嘅即系法律界嘅人士啦，担任检控嘅。嗱，呢件事件咧，其实都想集中倾倾咧，点解英国嘅政界咧会有咁大嘅反应？首先引述咧就系英国嘅前英国嘅外相列伟敬啦，佢就喺报章度撰文啦，批评咧呢个案件咧系政治检控 ，David Perry 咧应该凭良心咧系拒绝受聘嘅。咁而另外一位咧就系英国嘅外相蓝韬文啦，佢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亦都话咧喺北京嘅角度咧吓 ，David Perry 去检控做呢个案件嘅主控官咧，会系一场严重嘅公关突击。佢话咧，即系当啲人睇到呢个情况咧，会觉得有啲唯利是图。佢就系讲即系 David Perry 接办呢件案件。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啦，就系譬如英国嘅上议院嘅议员啦，本身亦都系即系法律界嘅人士啦，佢哋亦都系纷纷咧去批评咧阿 David Perry 咧去接办呢单案件嘅呢个嘅決定嘅，亦都係即係講到咧，就係呢單案件其實係會去涉及到咧係侵蝕咗嘅法治嘅時候，咁係唔係即係仲要去接受呢一個嘅委託咧？咁樣嗱，兩位不如我哋由英國嘅朝野角度去講一講啊，點解英國嘅朝野會咁大嘅反應咧？嚇，李立峰。 我諗即係固然英國嗰、那個即係角度嚟講，即係其實佢哋要睇翻喺佢哋角度啦，佢哋覺得而家香港喺過去兩年即係發生嘅事情係咩嘢？再加上過去一段時間入邊各種各樣嘅，無論係同即係年半前嘅社會運動有關嘅一啲嘅檢控又好，亦或係近期一啲嘅可能係同國安法有關嘅案件又好啦，即係佢哋會有個判斷，就係佢哋眼中認為香港嗰個所謂法治個或者個法律系統或者一堆嘅檢控，其實我估即係我諗對佢哋嚟講，其實唔係一單半單案，即係其實係講緊係成個氣氛、成個狀態，所有嘅即係案例案件夾埋一齊嘅時候，其實係咪有一個即係而家係代表緊即係一個政權向一批支持民主、爭取民主嘅人進行一個政治檢控？咁佢哋嘅判斷，即係可能喺站喺英國立場，可能好多英國嘅政界、法律界人士，佢嘅判斷覺得，即係佢哋覺得係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即係變咗好啦。而家講香港政府或者係即係律政司嗰邊，即係佢邀請一個英國大律師，咁變咗佢哋會有個判斷，就係究竟係咪應該作為一個英國人，作為一個英國法律界嘅人，係咪應該接呢單 case 咧？咁變咗佢哋會有一個咁嘅 debate 咯。咁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對佢哋嚟講，即係又好正常，即係好正常意思就係佢哋有其實佢哋冇批評香港政府話點解要揾英國人㗎，係嘛？其實佢哋個集中討論只不過就係David Perry 作為一個即係英國大律師，佢應唔應該接呢個 case？ 咁我諗過佢哋個社會個整體判斷覺得而家香港個狀態其實係個政治檢控個意味太重，變咗即係就唔希望即係自己嘅人啦，即係真係會涉入去一個咁嘅狀態入邊。即係我會咁樣去理解佢哋嘅即係行徑或者佢哋嗰個反應咯。 英國嗰方面嘅反應其實係嚟自去上下議院嘅議員啦，仲有佢哋嘅法律界人士啦、等等嘅政治人物嘅。咁啊，潘少權，你自己個睇法又係點啊？ 我就覺得好詬異嘅，即係嗱，如果你好簡單啦，不管佢係你即係正話所提到嘅，你覺得呢單係咪一個政治檢控，或者你覺得即係佢覺得係咪一個政治檢控？其實佢哋用嘅語言本身咧，其實係一種傷害性好強烈嘅喎。你用羞恥係咪？用個 shame 係咪？你用到係咩？就係唯利是圖，用到不道德喎。呢啲字。 呢啲字其實係一種侮辱性嘅語言嚟噶嘛，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法律觀點嘅討論，唔係一個原則性嘅討論。你可以話喂，其實呢啲咁嘅情況，你唔去係咪會幾好啊？因為唔好咁，唔好俾人誤會、啊。你而家唔係咁樣，即係批評佢嗰啲言論啊，嗰啲火力咧，並不中性嘅、啊，完全係一面倒。我會覺得英國人喺呢方面係非常之偽善嘅、啊。原因好簡單，香港行普通法，而香港有。亦都有全世界，亦都有好多時咧。當某啲行普通法嘅國家，佢自己嘅檢控又好，或者甚至佢自己嘅辯方，佢自己覺得自己嘅力量唔夠嗰陣時，佢咪可以尋求更大嘅火力，即係嚇揾多啲、揾勁啲嘅御用大律師啊，揾啲好資深嘅人走嚟幫佢打咯啲長官司。咁呢個歷史裏邊從來都發生過，而 David Perry 亦都代表過，唔係亦都嚟過香港，代表過香港政府去告過前特首啊曾蔭權佢哋。咁即係話揾阿 David Perry 嚟香港做呢個檢控係從來都發生過，過去亦都有其他嘅人發生過，但係只係呢件案而令到呢件事發生咧，咁呢件事就百分之百政治凌駕，凌駕咗法治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要搞清楚，2019年嗰個八月十八號嗰個檢控咧，政府係用主控嗰邊，即係律政司係用呢、這個。當年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公安條例去檢控他的嘛，他跟港版國安法沒有關係的，是不是？而且港版國安法是去年才推行的，你怎麼能2020年的港版國安法怎麼告2019年那個非法集結呢？即英國的外相去批評這件事的時候，基本上連個事實都未搞清楚。我會覺得這件事你可以說你在政治立場上面你不認為 David Perry 要代表香港的特區政府去告這一班人，我覺得你可以這樣說，但是不應該上綱上線去罵到 David Perry 好像唯利是圖、不道德、羞恥，即是用到這些語言。與此同時也都搞清楚，我們一路 追求的就是一個法治嘛，我們爭取的就是一個法治的自由嘛。英國 David Perry 來香港为进行这个检控本身，其实从这个普通法的观点里面是没有一个对和错的之间的嘛，没有道德上的责任的，因为作为一个大律师，他是追求一个法律的公义，他作为无论他是辩方请他，因为主控请他，他都会做相同 的动作，全力以赴在个法律的层面上面打甩这场官司，或者打赢这场官司的嘛。咁點解你可以話喂你代表啊香港政府就唔啱？咁調轉頭嚟講，如果呢個邏輯成立嘅話 ，David Perry 係俾黎智英請佢翻嚟打官司，咁特區政府可唔可以話 David Perry 喂你不道德啊？咁我哋點講啊？邏輯上都說不過去，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咧，其實結論得一個啫嘛。總之今時今日，中國同西方社會進入已經一個超級即係熱戰嘅階段，冷戰時代都唔夠啦。咁所有嘅嘢咪政治化咯，包括呢件事咯，呢、這個就係我睇法。 好， 我想補充一樣嘢，其實有講，即係其實如果你睇翻英國嘅傳媒報道啦，其實英國嘅社會即係政界或者法律界反應啦，都唔係100%一面倒嘅。 嗯， 其實好多英國傳媒入邊喺報道呢件事嘅時候，都會引述到一啲英國法律界嘅人，咁都會話啊，其實即係從翻一個即係法律嘅嗰個程序去睇嘅話，咁其實接一單案，咁其實你都好難要求一個 barrister 去做一個道德判斷啦，即係。呢一單案道唔道德嘅咧，咁樣樣，咁所以又唔係話一定係完全係即係講緊話英國係咪一面倒，咁但係我諗有時一個社會佢始終有一個嘅即係整體嘅所謂話個 majority opinion 喺邊度，咁可能即係喺呢一件事件入邊反映到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氣氛。咁當然我同意即係潘少權臨尾嗰個判斷啦，咁固然呢個係一個即係外交政治嘅層面嘅問題啦，係嘛？即係當你要立通運出聲嘅時候，咁固然係一個即係政治化咗嘅，咁但係真係。從翻嗰個，即係其實佢顯示到嘅就係而家喺一啲嘅西方國家嘅眼中，政界法律界眼中，佢哋點睇香港嘅法治咯？ 嗯，好，嗱，電話號碼17231， 係， 係。啊，不如咁啊，潘少權，我想可唔可以咁樣？我想聽咗一位聽眾，然之後你再補充好冇啊？鄭先生，鄭生你好，係。 係你好，係陳小姐， 係請講。 同埋兩位係，咁咧，我覺得咧呢次咧，即係話即係英國外長咧，即係咁樣去批評自己即係法律界嘅人士咧，我覺得即係有啲過分咯。因為呢個本身係你自己國家即係嗰個普通法嘅即係律師嚟噶嘛，咁即係你咁樣去批評，好似講到呢個律師咧，即係完全冇一種即係話 做法律嘅，即係話一把天秤會傾向咧，就唔係話憑自己個法律嘅知識去做一件事咯。因為我哋呢次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呢次嗰個檢控呢九位人士咧，都係我哋香港咧比較知名嘅，即係一啲政治人物嚟噶嘛。咁如果由香港嘅主控官去做咧，可能咧因為而家政治嘅問題啦，可能如果就算你控得好同唔好咧，可能咧是但一邊我哋講叫藍或者黃咧，都會有一啲意見啊嘛。如果由外國嘅律師去做主控官嘅時候咧，咁啊俾人嘅感覺上比較公正，因為佢哋可能唔係太熟悉佢哋九個人嘅背景嘅時候咧，咁做出嘅主控咧，即係嗰啲控罪咧，就比較公道啲咯，就唔會話到時咧控完之後出嚟咧，俾人感覺上就啊，即係是但得咗一邊嘅時候咧，是但係黃或者咩藍咧，都會有啲意見啊，或者喺度嘈咯。咁我覺得唔係，覺得同埋咧，藍中文呢次咁樣去即係詆毀自己國家嘅律師咧，我覺得非常。知不知咯，即系对自己好似本土嘅国家啲律师咧，即系唔信任。 好好多谢晒阿郑先生嘅意见。补充一下啦，律政司发表声明咧，就系话 David Perry 关注有关压力同埋目前豁免强制检疫嘅安排。咁而律政司就话审讯喺冇佢嘅情况之下，应该如期进行，所以就另外委聘另一名嘅律师嘅。咁啊，潘少权， 其实咧，我最担心今次开咗一个咩先例咧？就是说如果当一个即是一件案件，我不理他什么案件，有政治的力量去介入了之后呢，今次是由英国的还是这么高调，由一个外相甚至前外相聂伟敬都有讲过东西，那你可以想一下，那其实现在在建制派里面都流传着一些声音，就是批评着为什么我们的终审法院要有海外法官。那如果你可以想一下，当第时个终审法院要审一个涉及到違憲的一個案件，由香港特區政府違憲的一個案件的時候，從北京的角度或者從建制派的角度裡面，他會覺得喂，你找海外法官的，他根本就有機會是代表了他自己國家利益的。你想想其實是很危險的，我們想回轉頭，其實即我覺得當政治凌駕一切的時候，其實最辛苦最痛苦的都是我們這些小市民，或者是香港前途，可以這樣說。 李立峰有沒有補充？ Okay? 我諗冇，暫時冇啦。 好，嗱，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想傾另外一個咧，就係關乎香港嘅電視行業啊，就係呢個無線電視 TVB 咧，就邀請啊曾志偉咧做副總經理，黃祖藍咧係首席創意官，咁就講到明咧係想發展呢個大灣區嘅187231，轉頭傾傾啊。 港式奶茶，港式蛋撻。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yeah! 香港地港实力更加港食力，电视节目港食力，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飲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揀港食力。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大家对于 TVB 这个的新的人士排阵有什么看法，或者对于 TVB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期望，你都想表达一下对于香港的电视行业有什么的期盼呢？可以打嚟187231咧，同我哋傾傾嘅。嗱，請翻咧潘少權同埋李立峰翻嚟先。剛才咧，我所引述到咧就係根據一個電視廣播去內部嘅信件啊，咁佢嘅説法咧就係話請佢哋兩人咧就係希望協助擴大同香港影視業界嘅開放合作，去推動內地、大灣區同埋國際華語市場嘅業務擴展，加強跨平台嘅新媒體業務。我相信咧，大家對於即係曾志偉啦，同埋黃祖藍咧，即係佢哋嘅個別背景都相當之即係瞭解啦嚇。咁嗱，呢一個嘅任命，其實你哋兩位嘅分析，對於佢哋香港嘅電視行業打入去嘅內地嘅策略上面，會唔會真係帶嚟一啲比較大嘅轉變呢？以往香港嘅電視行業咧，通常就係將啲劇擺喺內地播，又或者同內地合拍去拓展市場啦。咁呢啲咁嘅新任命，譬如去或擴展大灣區咁樣，仲有冇啲咩嘅新方法係可以做到咧？李立峰。 我諗其實好難去呢一刻去即係估計或者判斷嘅，即係其實係你換咗兩位即係所謂高層， 咁跟住你講明話有一個咁嘅即係目標，咁但其實亦都暫時嚟講，亦都唔係話好睇得出你嗰個實際上嗰個計劃係啲咩嘢。咁亦都即係你會有個即係法規問題啦。咁你內地廣播都有佢自己嘅法規啦。咁變咗，其實嗰個合作空間喺邊度？咁其實都要睇下即係 TVB 同內地，唔單止係即係個即係電視台啊，或者係業界嗰個嘅聯繫，亦都包括到佢點樣樣去deal with一啲即係所謂話即係真係啲法規嘅嘢。咁但係我相信其實站喺即係 TVB 嘅角度嚟講，咁其實呢個亦都唔係講緊唔係即係今時今日 TVB。其實我諗香港嘅媒介其實從回歸前、回歸後，其實想打入即係大陸市場，其實好多媒體由報紙去到即係電視台都其實係有曾經係有一個咁樣樣嘅目標，甚至係即係去翻九十年代嘅時候啊，甚至 Rupert Murdoch 啊，好多西方媒體啊都會想打入大陸嘅市場。咁但係好多時就真係喺個法規喺個規則嗰度，其實傾唔掂、搞唔掂。咁所以你話係唔係即係有其他嘅方法？究竟點樣做到？咁就好難喺呢一刻去判斷。 嗯，嚇。咁潘少權。 其實我哋八九十年代咧，尤其中國改革開放嗰陣時咧 ，TVB 嘅劇集，甚至當時嘅麗的或者亞視咧，都橫掃珠三角甚至全國嘅。即係你諗下《笑傲江湖》啊，或者你諗下《射雕英雄傳》啊，《神雕俠侶》啊。如果唔係劉德華啊嗰啲，即係周潤發啊，周潤發當然係已經係早一啲啦。譬如劉德華嗰啲啊，梁朝偉嗰啲，點可能風靡全國咧？係咪？咁即係話曾經一段時間，我哋嘅劇集。甚至嘅綜藝節目都係橫掃嘅，咁原因點解？因為好睇咯，因為我哋嘅劇集同埋嗰啲綜藝節目嘅水平啊高過內地咯。咁點解而家我哋唔掂咧？因為我哋唔好睇咯，因為啲創意唔夠咯。咁 TVB 而家今時今日面對緊嘅困難就係話喺過去二十年，其實佢哋投入喺電視劇集嘅製作裏面咧，面對緊好多尤其韓國嘅競爭啦，南韓嘅劇集係幾精彩係咪？即係你可以諗下喺創意上面咧，其實係我哋真係未夠班嘅，即係嚴格嚟講喺今時今日。但係我覺得咧，即使面對呢個咁嘅情況咧，我亦都唔係話太過話覺得，即係我哋真係好似妄自菲薄咁樣。我哋始終有國際自己嘅接軌嘅因素，香港。咁譬如話你話曾志偉同埋，我覺得黃祖藍，我覺得兩個無論喺呢、這個佢哋嘅掌門人節目啊，或者黃祖藍喺大陸嗰個受歡迎程度係非常之高，所以我諗揾佢翻嚟救忙啊，我覺得應該用救忙呢件事咧，我覺得係非常之聰明啊呢、這個做法，但係。只是在綜藝節目裏面打贏了你是不能夠生存的。即使這個大灣區有7200萬人口是香港的十倍，我們問一問每個地方有自己的電視台，它有全國這麼多衛視這麼多電視台跟我們去競爭，人家地方那個即是湖南衛視做的節目是這麼豐富的時候，那你想想單靠這個綜藝節目是打不贏的。但是你想想反過頭，韓國打贏全世界是 K-pop 和加上他的劇集嘛。那我們如果只是靠這個所謂綜藝節目，我覺得不得咯。還有就是我們的人才真的沒有了。 李立芳，我還想說另一個角度的，就是 ViuTV 的競爭，即是最近他的節目《全民造星》就掀起即坊間的一些熱潮，甚至他們自己打造出來的歌手奪了一些歌手獎也都引起熱潮。亦看到最近 ViuTV 他的廣告時段將他即黃金時間一分為二，還要加價，而對比起來就是 TVB 他那個的廣告收益是有所下跌的。怎麼看此消彼長？ 我諗ViuTV 的確佢係即係少咗好多包袱嘅，即係佢無論嗰個包袱嘅意思係可能係過往嘅一啲嘅即係結構，即係佢嗰個內部結構啊，可能佢比較放膽做一啲嘢，同埋佢可能嗰、那個即係好多嘢嘅做法，甚至啲節目嘅播放嘅時段啊，點樣去拍咧，即係冇咁即係死板咯。 不如咁，不如咁， 即係有個空間佢哋會做得好啲。 明白。不如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傾多少少呢一個議題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新增确诊个案之中，24宗嘅患者住喺油尖旺，8宗属指定强制检测区域，深水埗指定检测区域就有2宗嘅确诊。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佐敦百家士街、金威廣場再多三個單位有人確診，至今有五個單位一共十個人確診，當中四個單位屬同一座向，專家和政府部門人員到場視察。另外，瑪嘉烈醫院一名有長期病患的66歲確診女病人在中午離世，本港累計有168名確診患者死亡。消息說，當局考慮短期內是否圍封油麻地指定檢測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當區內出現越來越多個案，就有需要採取更加嚴謹的措施，形容封區永遠都有些作用，但是越早做就越有用。袁國勇視察出現個案爆發的佐敦金威廣場之後說，即使強制檢測某一座大廈，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接受檢測，可能出現走漏的情況。如果封區就可以登記所有居民的電話和身份證號碼，並且可以在第五日或者第十四日再做另一次檢測。他說，何時封區是不容易的決定，亦都很難拿捏，因為會影響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政府會密切監察情況，在適當的時候公布。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向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轉交36名港區人大代表的聯署信，請求中央送國產疫苗給香港。正在北京的譚耀宗說，疫苗遲遲未供港，港區人大都表示關心，希望國家考慮盡早供應一些國產疫苗到港。他又說，已經接種國產的國藥疫苗超過48個鐘，未出現特別的情況。如果中央供應國藥疫苗是好事，特區政府需要辦理相關手續，包括召開專家會議、審議通過等等。立法會通過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以來第三份施政報告獲通過致謝議案。多名議員發言，商界議員廖長江建議，當局主動監察教師的言行操守。自由黨張宇仁建議，在課室安裝閉路電視。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調，本屆政府從不避難，希望各界和政府合作落實施政報告的教育政策。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有煙霞。明早最低氣温大約18度，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最輕微至到和緩偏北風。展望星期日風勢較大，天氣轉涼，下周早上清涼。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隆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隆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喺豪景花园。另外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近天主教坟场。咁比较多车噶，揸车朋友如果经过啦，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噶啦。另外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林肯道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林肯道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受到呢一宗意外嘅影响嘅缘故啦，所以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交通系大致正常，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喺天马苑。 其他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很长的排到去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西行的交通比较繁忙的，分别就是上大老山隧道的支路，同埋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仍然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启明寺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系唔可以用手提电话，又或者佩戴任何嘅音响装置嘅耳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新闻党中委金文峰， 譬如流感疫苗相对安全，都唔系真系话好多人打。如果真系希望可以提高嗰个接种率，你提供一啲诱因。举例嚟讲，将 travel bubble 同可能打疫苗联系上，即系我打完疫苗之后可以减少呢个14日 quarantine 嘅时间，咁样咧就会多啲人会考虑去打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嘅朋友啊，就系李立峰以及系潘少权咧，倾紧吓 TVB 咧，佢委任咗曾志伟担任副总经理，以及咧黄祖蓝担任首席创意官，亦都讲到咧就系 TVB 同 Viu TV 之间嘅竞争嘅。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啊，继续请翻两位出嚟。啊，头先咧就同阿李立峰啱讲到啦，就系 Viu TV 近日嗰個嘅走勢啦，咁如果睇翻咧嗰個收市咧，當然咧 ，Viu TV 同埋 TVB 咧係有差距嘅，咁但係最近咧 ，Viu TV 佢就將佢嘅黃金時段咧一割為二，並且係加價。當然啦，加完價之後咧，佢同TVB 咧嘅廣告嘅收費咧依然都有一段距離啦。咁但係相比之下咧 ，TVB 咧就係、個廣告收費咧就係繼續凍價嘅。咁嗱，究竟 Viu TV 同 TVB 之間個競爭會係點咧？剛才又講到 Viu TV 咧，佢個包袱係比較少。咁但係隨住 TVB 有一個咁嘅新人士之後，又會唔會有另一番嘅競爭會有機會出現到咧？你點樣分析咧，李立峰？ 我想講回其實剛才講話所謂包袱的意思是什麼，我想譬如大家都知道過去即十幾年無線電視即所謂大台它有幾個基本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真的被人有感覺很恩循，即不夠膽試新的東西，真的缺乏創意，剛才潘少權都講過即一個可能是不是無線，可能是整個香港現在的主流的即普及文化的問題，第二就是其實被人很強的感覺它有很強的那些既得利益在那裡，不一定是講緊政治問題啦，即係講啲記得你，譬如一月份其實有好多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嗰啲歌唱嘅嗰啲十大金曲嗰啲獎項。 咁其實你比較商台、港台，即係 TVB 咁樣樣，咁好多時 TVB 佢頒獎俾邊個，其實俾人個感覺係好強烈，係好似俾自己人咁樣樣。咁嗰個係即係咪一個公平嘅諗法，我唔知啊。咁但係起碼即係真係好多嘅香港觀眾有呢個感覺。咁再加上當然係一個政治問題啦。咁呢個又係即係你話香港政治化到一個程度，大家睇電視都要講政治立場，係咪好事？這個唔知。咁但係起碼就係個客觀狀態就係好多。香港市民亦都因為某種政治立場嘅原因唔中意 TVB。喺咁嘅情況之下 ，View 咧，其實你對比起上嚟咧，就俾人個感覺就係頭先嗰三樣嘢都會唔同嘅。政治立場上佢冇咁偏啦，喺好多嘅即係香港人心目中，個既得利益嗰個嘅即係背後嗰啲千絲萬縷嘢，佢冇咁多啦，即係包袱問題啦，同埋佢會相對上係大家覺得佢夠膽試一啲嘢。咁所以我諗嗰個係即係 View TV 可能會個。勢會做得好少少，嗰個原因。當然好多即係啲所謂話即係慣性收視啊等等，佢好難去即係好短時間之內即係做到好好嘅收視。咁但係亦都即係睇 Viu TV 嘅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睇 Viu TV 嘅人咧，most likely 個 demographics 會唔同嘅，即係個人口特徵會唔同。咁有時廣告商其實佢唔係一定係要人多嘅，佢有時係講緊佢中意邊一種觀眾。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 Viu TV 佢吸納到多啲嘅觀眾，亦都可能係多啲一啲，可能係某啲廣告商比較喜歡嘅觀眾，咁可能令到佢會有一個咁嘅空間去即係加價咯。咁變咗你話啊，即係擺曾志偉同埋黃祖藍落嚟，係咪等於可以咁容易改變到個形勢咧？咁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好多未知數啦。咁同埋甚至如果即係潑冷水咁講嘅話，就係、是、其實某程度上，我相信對好多香港市民嚟講，可能曾志偉代表緊其實頭先 TVB 嗰幾樣嘢嘅，即係。是不是一個公平的感覺不知道，但起碼就是可能很多人看曾志偉的時候都覺得咦，他就是老派那堆東西咯，那變了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可以有轉變呢？那我想很多人都會可能會懷疑咯。 好，不如聽聽聽眾的一些看法啦。187231有位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是啊，主持人你好啊，同埋主持嘉賓你好啊。 是。 我呢是電視迷你的。 是。 咁呢初初買 TV 的時候我都裝了呢，咁是日煲夜煲的，但是現在呢是不會看的。同埋咧，係唔中意睇 TVB， 都係中意睇 UTV 咯。 嗯、 我覺得佢自己拍啲劇啦，好睇啦，同埋係佢有時攞嗰啲韓劇翻嚟播嗰啲韓劇咧、嗯，都會好睇啦咁樣。咁同埋咧，有時我哋下午茶時間又冇得出去食嘢，喺屋企食嘅時候咧，睇佢嗰個劇咧，咁有時有啲播一啲高官嗰啲即係直播嘅時候咧。唉，今日冇得睇啦，咁好失望啦。啊，点知唔系、啊，又接播翻啲剧集、啊，系、好开心咯、啊，咁样咯、啊。咁、觉得佢哋我希望佢继续生存。 好， 即系而家系咯。 好，多谢晒啊，梁 啊 明白，多谢晒梁女士啊，吓，真系佢好啱去脾胃，佢觉得。黄女士你好，有咩睇法？ 系啊，我就认为咧，TVB 今次嘅做法系，我觉得系值得赞同嘅，欣赏嘅。因为曾志伟咧系一个好资深嘅演艺人士啦，特别佢综艺节目咧，佢做得非常之好，掌控嗰个观众啊，同埋咩佢都演得好好。阿黄祖蓝咧，虽然佢貌不惊人，但系佢喺内地发展咧，佢而家有4000多万观嗰啲 fans 噶，佢唔简单噶。其实仲有佢系编导演集于一身。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起用佢哋兩位咧，我覺得對TVB 嚟講咧，喺綜藝節目嗰方面咧係有得比較有啲創意，又係對我哋觀眾嚟講係一個期望啦。我哋希望有啲新嘅意念同埋新嘅意念啊，同埋創新嘅俾我哋觀眾咯。我覺得係應該要咁嘅係。 好多謝曬黃女士嗱，不如咧兩位，我想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講另一個都係傳媒新聞，就係、是、前有線新聞部嘅中國。国组的原班人马有10个前记者都会是加盟网媒众新闻的。 古今风云人物之哥伦布与麦哲伦，和你讲述15世纪欧洲人的航海与殖民史。 即系我哋读呢历史嘅时候咧，都有种系 唏嘘， 不知从何说起。一来咧，如果喺人类发展咧，其实就系促进人类之间交流，但系同一时间咧，就系、是、血泪单单、尸横遍野嘅过程系。 罗永生、邱日。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伊恩学校除了照顾医疗情况复杂的学生，还要照顾家长。 明爱赛马会乐人学校鼓励家长行出病房，走入厨房，看顾好自己的身心灵。 他们还将经验和故事结集成书，出版了一本别具生命力的食谱。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亦都咧系请翻潘少权同埋李立峰两位咧跟住嚟倾我哋呢个新闻媒介嘅话题啊，就系咧前有线新闻部嘅中国组啦，佢哋喺上个月咧系集体总辞啦，大部分嘅成员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正式离职噶啦，咁有入十个有线前有线中国组嘅即系记者咧，佢哋就会加盟咧网媒众新闻啦，咁就透过呢个网媒嘅平台咧再次打造翻中国新闻，佢哋嘅中国新闻出嚟嘅。嗱，咁啊，即系佢哋嘅说法就系话咧，即系点解会拣翻众新闻呢一个嘅平台咧？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觉得网媒嘅平台咧都会系比较自由啊。咁同埋咧个发挥空间咧反而可以靠较大，因为咧有啲中国新闻可能会冇画面咧，咁如果咧电视度咧就会系即系要比较低调地去处理啦。咁但系网上平台咧，你反而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啦去表达一啲以前难以呈现嘅新闻嘅。咁嗱，跟住即系之前喺原本有线嘅中国组咧，佢哋系集体即系请辞之后啦，咁坊间或者系睇到网上咧都有唔少嘅舆论咧，就觉得咧或者网民咧都觉得非常之可惜嘅。咁我想问啦，即系而家呢一个嘅合作会唔会亦都可以叫做即系补充翻佢哋唔再喺个电子媒体，而导致到一个电子媒体嘅跑中国新闻嘅一个嘅翻翻嚟咧，可唔可以補充翻咧？潘少權， 我覺得兩個唔同嘅世界嚟㗎啦，即係嗱呢個第一樣嘢咧，就係話首先嗰個係一個網媒啦，即係其實網我哋唔好用網媒啦，我哋或者簡單嚟講，因為佢出現嗰個形式咧，佢就變咗喺網上嘅世界裏邊出現嘅，譬如可能佢會喺 YouTube 啊，或者自己嘅網站啊，或者 Facebook 嗰度發生，咁即係話成個社交媒體嗰個改變咧，呢個平台咧係提供咗一個佢哋發展嘅空間。而呢個空間同電視唔同啊嘛，因為你諗喺，就算你喺近陣時有線電視，譬如就算我以前喺自己個房裏邊，即係做新聞嗰陣時，日幾個台一路開住24小時開住嚟睇，咁係我好似我哋呢叫做咁又自己喺屋企上埋網，即係上埋有線，你先至會一路會知道有個叫有線中國組，有一啲叫做小時大意義。譬如我哋識背呢啲嘢，佢哋亦都做得好好。但我覺得個世界改變了，它是填補不到電視的空白，我只可以這麼說。不過它在網上的世界，它可能會有無邊無際的空間，而這個無邊無際的空間呢，可能比有線電視的觀眾群呢更加大，所以我祝願他們是可以成功。唯一有一件事呢，我會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其實我對我經常覺得呢，即做中國新聞呢，我們自己香港人呢，我們自己都要反省一件事，究竟乜嘢叫中國新聞咧？我哋睇翻有線中國組咧，其實佢哋喺攞咗，即係其實佢喺過程裏邊咧，佢攞咗好多獎啊！但係我哋讀嗰幾個獎啊，6430年，公安也維權，李旺陽，其實大部分攞呢啲所謂人權嘅獎咧，其實都係講中國好負面嘅嘢。我唔係話唔應該講，我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自己都做過相同呢啲故事，係咪？譬如我成日都批評我對六四，我對呢個李旺陽事件，我都係。完全同官方嘅講法，北京係好唔同。但係我成日覺得，當你做一個叫做中國新聞嗰陣時候，中國嘅方方面面喺過去40年呢個發展咁大嘅世界裏邊，點解我哋會淨係執著於中國嘅差嘅一面咧？係只係攞壞嘅一面嚟講咧？咁呢一點，我覺得我哋做新聞工作者，我哋係咪覺得，甚至我哋作為一個做一個新聞媒體嘅人，係咪都應該自己要反省一下，或者唔好用反省，反思一下，究竟？在香港我們做這個立足點，我們是作為一個鞭撻中國的人權狀況，抑或是我們是提出一個在中國這個發展過程裡面，我覺得這個人權是要監察，但與此同時他做得好的方面，例如2020年六七千萬的人扶貧成功， 咁點解冇人會報呢？ 嗯， 所以我覺得好奇怪。 嗱，李立峰除咗咧係即係討論咧，到底佢哋去咗眾新聞呢個平台，可唔可以填補翻一個嘅即係空缺位之外咧？另外亦都可能要探究嘅就係、是、之前咧好多嘅網民咧就想佢哋自組平台嘅，咁但係最終咧佢哋就加入一個已經成立咗嘅平台。呢度會唔會都係反映咗其實我哋媒介要真係喺個網上自組一個平台，都不是一件咁容易嘅事咧？ 我想自組平台有好多考慮嘅，因為譬如如果我用另外一個即係真係自組平台一個網上嘅一個嘅媒體機構，譬如 FactWire 嚟做一個例子嘅話， 傳真社 係啦，傳真社嚟做一個例子嘅話，咁你自組平台其實有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就係你人唔係咁多啦，咁變咗你個產量其實唔會多嘅。咁其實傳真社有一個即係佢哋有佢哋做得好嘅地方啦，但係佢哋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當你產量唔係咁多嘅時候咧，其實你點樣令到公眾覺得佢甚至願意長期去捐錢俾你啊，俾錢你啊咁樣樣咧咁。咁我諗如果即係有線中國組佢純粹自己去組成個平台，唔係話佢一定唔可以咁樣試。咁但係我又覺得加入一個現有平台，咁其實係有某種嘅即係相輔相成，即係佢一方面係叫做可以係即係大家係互相借用大家嗰個既有嘅品牌啦，同埋真係喺嗰個產量啊，同埋嗰個即係成品嗰個 variety 嗰度咧，可以會做得比較合理啲。咁我又覺得係即係有個合理嘅即係原因係點解會咁做咯？ 但係另一個咧就係佢哋喺網媒咧個資源就唔會好似以前佢哋喺電視台咁多，即係起碼就算你工程嘅支援啊，都唔會有咁多啦。咁但係個平台相反咧就會係非常之自由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有線中國組以前就係以佢駐內地嘅記者咧做咗好多嘅新聞採訪出嚟啦。咁但係暫時咧未來嘅眾新聞中國組咧未必可以話咁快咧真係去到內地去到採訪嘅。咁呢度會唔會對於佢哋第時嗰個採訪出嚟嘅成果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咧？李立峰。 這個影響一定有的了，當然你說個影響一定有的意思就是他們一定要嘗試去適應新的生態的，即以往是一個電視台的運作你是有 airtime， 你可以有半個小時的有線中國組的節目，你可以是你知道一些 newscast 怎樣做，你在網絡的時候其實那個即新聞的生產的形式是很不同的，即你甚至那段新聞的長短它的傳播模式，即係其實好多時大家都知道，你網上面其實唔係話一個30分鐘嘅 newscast 大家睇嘅，其實好多時係一個單獨嘅新聞，大家即係可甚至係啲短片，大家傳嚟傳去嘅咁。咁我覺得呢樣嘢，咁當然亦都咁講，即係有線電視，就算以前有線新聞部，亦都唔係話完全佢冇個網上嘅 operation。咁但係當然而家中國組佢去到即係一個真係全面喺一個網絡世界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即係考慮點樣去適應咯。咁呢個亦都會係即係涉及到就話即係佢嘅資源嘅調配，同埋頭先一開始講。就話其實佢之後係真係做好多，仍然係做好多好電視 audio visual 嘅新聞啦，亦或其實佢點樣樣去適應嗰個新聞形式咧？咁我諗呢啲嘢全盤要佢哋係當然係個挑戰，佢哋要考慮 咯。但係個商業模式嗰方面，即係兩位又有冇啲乜嘢嘅意見咧？因為當原有線中國組嘅記者加入之後咧，就會令到咧係眾新聞嘅人員咧就個數目會大增嘅，由原本嘅13人咧增加到26人，亦都對佢哋會個財政上面帶嚟壓力啦。但係佢哋而家咧都冇一個眾籌嘅計劃，主要係想靠訂閱咧吸引多啲人咧去維持到佢哋嘅運作。嗱個財政嘅可行性，兩位又點睇咧？潘少權， 其實即係因為我大家都知啦，即係阿月華同埋阿楊敬卿都係我哋即係呢個節目嘅一啲客席主持嘅。即係其實我喺個人裏邊咧，我非常之 respect， 即係尊重同埋好，即係好我唔知點講，即係能夠對新聞嘅熱誠，然後即係可以接受一個咁，即係其實好艱苦經營啊！你可以調翻轉頭可以諗下嘛，即係。因為大部分的做 media 其實都不是一般可以這樣做得成功，但是我們也都只可以這樣說，就是說在這個時代的轉折點，還有也都在一個顛覆的時代，尤其在 media 即是在媒體裡面面對這個網絡的衝擊，這個大時代顛覆大時代裡面，即其實總是如果有些有心人這樣繼續做下去，我覺得都是無可厚非，但是在財政上很明顯就一定是很危險，也都很難度 很高，但是我亦都覺得一樣嘢咧，就因為我自己近呢啲時候都係 主力都是做这个相同的东西，都在 social media 里面发展。我又觉得当如果当你调返转去想返那个空间呢，其实可能是更加大的。 是 因为为什么那是无穷无尽的资源。你想想有线 的新闻 的读者是不够100万，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抌了上个网的世界里面，你就不是100万的。你不单止700万识粤语的人、甚至你配埋字幕是识广东话配埋英文的话，你 是无穷无尽。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又不是必定是一个差的一个结果。 是你立方财政可持续性。 我想那個即一定是很大挑戰的，大家都知道。即其實這個不是說只是、因為有線中國組是只是重新聞的問題、而 是所有網媒其實今時今日我們都還未是出，甚至全世界都好、除了說最大規模最傳統譬如 New York Times 這樣那些之外，你其實任何的媒體要搞網上或者搞網媒，其實那個的那個所謂 business model 其實都不是真的很成型，咁變咗。但我諗其實一個即係點講啊，即係你一定要嘗試咯。你話有咗多咗13人，個 burden 會大好多。咁但亦都即係個當然個算盤就係你有咗有線中國組嘅加盟，咁即係願意 subscribe 嘅、願意俾錢嘅人，希望亦都會多好多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呢個你好難即係去話啊，因為財政搞唔掂，所以就最緊要小規模咁。我諗即係其實點都要試嘅。咁即係點都要睇下，即係未來可能一兩年、兩三年嘅發展係點咯。 好，最後剩翻少少時間咧，我就想兩位咧，即係不如簡單地講講關於海洋公園嘅改革啦。第二時咧，海洋公園就會轉型，佢哋就話咧唔再係主題公園，山下園區就會免費入場，其他嘅一啲好多嘅設施咧就會外判，然之後用一個即係分紅嘅形式咧去處理啦。咁兩位即係海洋公園就話咧，佢自己係集中做翻保育同埋教育嘅。咁對於佢呢個嘅轉型新營運模式，你哋點睇咧？李立峰。有啲乜嘢嘅觀察咧？ 我諗好簡單咁講就係、其實分開兩個方面嘅。一方面就係、其實如果你話係一種商業模式嘅轉型，個收費模式嘅轉型，嘗試唔好話收一個好即係喺經濟學上喺經濟學上叫 bundling 啊嘛。總之一個票價好貴嘅票價包曬所有嘢。咁然後係即係唔係咁做，而家係講緊喂下邊就免費嘅，跟住拆件嘅。逐樣比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經濟學嘅嘢，即係好商業嘅嘢。好難話咁樣 work 唔 work， 即係其實係真係要試嘅。咁但係我諗從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其實為海洋公園過往其實係即係作為海洋公園，佢有佢嘅一個嘅主題啦，佢喺香港嘅即係社會文化入面當然有個地位啦，喺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有某種地位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改革其實唔係好睇到佢嗰個所謂嘅重心個 vision 啊。個願景係乜嘅？就又有啲似係純粹一個即係將佢拆件，跟住一個即係商業模式嘅轉變咁。咁變咗就唔係好睇到究竟嗰個即係願景你將希望將所謂海洋公園變咗做一個你話保育，其實要保育啲咩咧？即係嗰個其實係即係未係喺呢一刻未係好聽到咯。 好，潘少權咧。 其實我嚟咧，即係我覺得海洋公園作為佢員工其實幾慘嘅。即係你可以諗下喺過去呢兩年裏面咧，不斷喺度即係好似即係度埋怨，好似海洋公園係陀衰家咁樣。但係嚴格嚟講，我哋問翻一個初心啦。四十幾年前香港政府搞呢個海洋公園嗰陣時，個目的係乜嘢呢？第二樣嘢跟住俾咗做一個保育啦，然後俾馬會去營運咗，到發展到今日。我嚟問翻一個問題咧，海洋公園佢唔係一個主題公園，佢從來都唔係一個主題公園噶嘛。佢邏輯裏面就係做一個保育噶嘛，但喺呢個過程裏面不同嘅人去加咗一啲內容，令到佢變成一個主題公園，但係都冇改變佢作為一個海洋公園保育嘅初心。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我哋當佢做呢件事嗰陣時咧，我哋就對佢有另外一個要求啊，我哋就要佢賺錢喎，要佢自負盈虧喎。咁我想問你啦，如果海洋公園作為一個要保育團體，同埋佢一早俾佢嘅初心係咁樣嗰陣時，咁我想問下維多利亞公園咧？我哋冇要求到維多利亞公園要自負盈虧嘅啦。正如圖書館，我哋會唔會要求中央圖書館咧係要賺錢嘅？佢嘅 KPI 係乜嘢咧？政府俾咗咁多錢呢啲資助中學，俾咗咁多錢呢啲社福機構，有冇 KPI 嘅咧？點解我哋對海洋公園係要有 KPI 嘅咧？係要求海洋公園自負盈虧嘅咧？要搞清楚喺過去30年。撥錢俾海洋公園嘅係立法會議員，今日鬧立法鬧呢個海洋公園使咁多錢嘅人，就係呢班立法會議員喎。你之前批嘅喎，佢借成80億嗰陣時係你哋批嘅喎，今日你又鬧佢做咩借咁多錢？嗱，翻轉頭點樣解決呢件事咧？ 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一样嘢？既然作为一个保育，他咪首先营运翻拨一笔资源，譬如几十亿成立一个机构，然后就独立营运，俾公众监督做翻好佢自己嘅保育，然后将山上面嘅嘢就拨翻出嚟。 呢个系一个新营运模式。多谢两位，今晚，拜拜。